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听到我打招呼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哎，老白今天是不是又请假不在了？ 大家的心情会是，哎，老白今天又不在，这么高兴老白不在啊？ 没有，今天老白也确实是因为公务缠身啊，所以就是暂时要那个让郭鹏又来代班啦。 是，嘿，各位好，我是 Good Afternoon 的郭鹏， 就是从早干到晚。Hello， 我是艾科。 对。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需要就是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今早一出门的时候，觉得还有点春天的意思。 对。 然后一个午觉睡起来，发现啊，好像坐了一趟飞机，然后去到了一个热带的地方。 So hot， 是不是？ 对， 啊， 特别的热。所以今天要给大家送上一首很热辣的单曲， 是什么呢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你知道吗，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都可能会坐在车里嗨起来，因为这首歌曲是不算那么新了，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温岚的声音还是会听起来很 hot。 不光是声音热了，其实她本人长得也超级热的，是不是？ 来听热辣。 用眼睛来反射彼此电流，交换速度，现在起用舞步来证明，热浪来袭，心跳加速，别害羞，紧节奏，跟着我， 来自温岚很 hot 的一首歌曲《热浪》。 太热了，太热了，哇哦！ 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么大热的天，为什么让我们听这么燥热的歌曲？ 没有啊，没有嘛。我觉得这个大热天才要用以毒攻毒。你知道很多人大热天喜欢吃火锅，有没有？ 嗯，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这种很嗨的氛围。 嗯， 其实那些年有很多就是类似的作品呢、啊，比如说温岚的《热浪》啊，还有谁？还有 Jolin 的很多作品。 对 ，Jolin 的各种各样，舞娘，对不 对？ 对， 还有萧亚轩等等等等。 嗯、 所以呢，我们现在踏着热浪来说一个事儿，关于主播新实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的初赛已经在上周正式结束了。 对，有600余名呢，来自于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的人才参加了这次比赛，为广播的梦想而战。而北京电台的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以及知名的主持人呢，是坐镇评委席，全面的考察了选手的专业素养以及潜力啊。 嗯哼，所以呢，初赛晋级名单将会在4月底正式揭晓，而且会在5月进行复赛的比赛。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北京电台 RBC， 了解一下大赛的活动详情。 嗯、要特别的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以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了啊。 为什么突然摇摆起来？ 哎呀，这就是摇摆舞的感觉啊！我摇的已经差不多了，完全想起了这个当时的叫什么？这个低俗小说当中的那段兔子舞啊！ 对对对对，真的是出自那一段，就是而且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就可能会想到 Chuck Berry 啊，等等等等。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t Come Out of the Sky， 其实就是让大家能够下班的时间抬头仰望一下天空，并且来享受一下 disco 的感觉， 然后扭一扭哈。 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些东西。 王牌推荐， 文娱热点又来啦！比如说，我们要关注一个电视剧，是由余文乐和任达华还有刘家栋主演的电视剧，叫做《 冒险王卫斯理之蓝雪人》啊。今天呢是在网络平台来播出了哈。 嗯， 前不久呢，其实刚刚播出了一部《冒险王卫斯理之支离人》，是一种能够将身体的部件随意拆分的生物。但是呢，蓝血人呢是一种拥有蓝色血液的人，拥有着令人非常惊诧的超能力。 啊， 其实你要是了解一下香港的这个卫斯理系列的话，你会发现这算是一个大 IP 了啊。而且呢，很早之前在科幻迷当中就有非常 常非常高的位置。 对，我记得2002年的时候，刘德华和关之琳好像还有舒淇吧，就曾经拍过一个电影版《蓝血人》， 对， 是不是？不过这个虽然有余文乐主演，但是第一部《智利人》好像评价不是那么良好。目前为止我看到评分只有4.2分， 4.2相当于只有2星嘛，因为一共5星嘛，对不对？ 对，我们关注完电视剧之后，再来看一部电影，叫做《脱单告急》，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说的一个电影， 是由董子健、钟楚曦以及春夏主演，目前呢正在上映。这是一部轻松幽默的青春爱情喜剧，描述的是董子健扮演的大四男生呢，凭借着这个钟楚曦所传授的求爱公式，去追求心中的女神春夏的故事 啊， 感觉好像又是一部三角套路的这个电影哈， 追爱套路的故事。所以呢，这次也是以这种电影比较轻松幽默的方式和大家呈现。 是， 追爱套路，很可惜从来没有被套路过。说到了一把 你这么遗憾感觉。 来听到这首歌曲《终于爱情千家话》。 开始的意外误会，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雨中的秘密基地，你在身边，贴着你的呼吸最想。总以为生活就会离爱情会有多么美，逞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来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带我翻涌向前，你却为我战胜考验，终于明白遇见你是要找回我爱情，是 来自 Ella 陈嘉桦的《忠于爱情》，也是出自脱单告急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 嗯，我觉得这套路好像和之前的这个小幸运有点像，对不对哈？ 是，听起来好像是那个旋律有点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对、 我们就来推荐两个影展好不好？ 好。 来关注到第一个影展是来自美国、 来看一看，来自于美国太空与火箭中心的宇宙特展《星球奇境》，目前呢正在遗体港的购物中心来举行哇， 嗯哼， 真的是满足很多小男孩的这个星空梦的感觉哈。 是， 《星球奇境》呢是一个展现太阳系探索的沉浸式的展览哇，好想看啊！其中的一个重头戏是原样复制国际空间站的模型， 你知道吗？就是其中最大的亮点，其实它是可以让很多参观的这些观影者呢， 对， 去体验一把宇航员在太空里生活。 我吓死我了，餐饮者，我以为在里面要吃饭、啊、 而且现场会连线卫星直播宇宙状况、 哇，这个很好哎。 是，再来看另外一个艺术展，是有关于乌拉圭的 瓜拉尼艺术展、啊、目前呢正在中国美术馆来举行。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展览，一个是太空，一个是这个民族文化的东西哈、瓜拉尼人呢是南美洲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土著族群了、也是今天的乌拉圭人口的主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呢他们有一个特点，是至今依然保持着非常古老的生活习俗哈、 对，而且这个展览呢展出了很多当地人的这个雕塑啊、茶具啊，包括编织还有印染技术等等一些生活用品。 嗯， 所以说很多朋友觉得看过之后就会体现出一种异域风情。 嗯， 所以看了这么多异域风情的事儿之后，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异域风情的歌。因为马上听到这首歌呢，可能你听到前奏就会有一种啊、原来是他的感觉。 嗯，我听听看。 Never survive。 哦，原来是他。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微笑以后，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爱错 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 这首来自张靓颖的《微笑以后》，其中还有方大同的声音。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怎么方大同没有出声呢？可能你要细心的话，可以会在和声部分找到他。 应该可以听得到了，因为他在和声的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表现的啊，只是他没有唱主旋律的部分，对不对哈？ 对，记得关注白鸡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 地灵 的杰就 OK 了。 嗯，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和大家已经透露过，包括我们在微信推送当中也有和大家展现。哎，我算不算泄题了？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小互动，好不好？因为在稍后的一个小时，有一个嘉宾要来到我们的现场。 哎，他的声音真的是好像被上帝亲吻过的天鹅绒般的声音啊， 是 低频非常非常的宽厚和好听。 对，有人是这样评价他的，说他的嗓音呢好像被魔鬼亲吻过。除此之外，我们给大家一点线索提示好不好？ 嗯， 就是让大家来猜一下稍后来的这一位他到底是谁。当 然好的， 我们也会听到他的一首歌曲。 嗯， 他其实曾经翻唱过很多歌，比如说小幸运。 对， 而在前两年的时候也来过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参加过老白的节目。 嗯嗯，而且呢他还翻唱过这个你就是不要想起我。 对，你就不要想起我， 你就不要想起我。对， 没有那个事好不好？他究竟是谁呢？编辑他的名字，不用加北京电视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轻轻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

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甲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于上周结束，600多名来自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参加了比赛，为广播梦想而战。初赛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并于5月进行复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继续来关注，阳光彩虹小白马是大张伟最新专辑《人间精品》中的一首单曲，已于4月16号上线。张伟用自己躁而不乱的朋克方式阐述暖心积极的生活态度，任何时候请相信一切都会好的。而这首新歌的 MV 也于今天正式发布。青年歌手汤飞的一首《我们》唱出中华民族的恢宏气概和家国情怀。近日歌曲《我们》的 MV 全网发布，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致敬勤勉尽责的劳动者。最后来关注，两支英国的老牌摇滚乐队今年夏天将一起走上巡演之路，深紫乐队和犹大圣徒乐队将从今年8月开始一起在北美地区巡演20多场，最后一场的演出被安排在加利福尼亚惠特兰的丰田剧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北三环安贞桥以东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后车排到马甸桥，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春天的声音是什么？鸟儿啄会哺育的喉尖，河川融冰滴落的木影，还是嫩芽踏足豁开的棉圈，就像初雪融化的泉水，感受自然的宠溺，体会复苏的奇美。就像傍晚电波隽永呢喃，换作一次春意的陪伴。娱乐最王牌，让春天的声音总在你耳畔。 你知道吗，就是春天的天花是越听越少，听一天少一天。 对， 因为 summer is coming。 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哦。 这什么梗啊， 就是因为这个马上要冻死大死了。 对啊，你刚才还让我在这个春天的离愁别绪当中突然就转换，现在有点让我接受不能，好吧、 啊、来感受一下坐在车里摇摆比华小姐。 用钱存了好久，就等今天一打而光，因为基金暴走，你会邀我今晚热力开场，请疯狂的刷品，样品洋装买个一打，来一双高跟鞋，摇摆舞姿绝对火辣。敷个脸，保湿面膜 ，Oh my face， 轻盈剔透，洗好头，柔柔亮亮泡个澡，闪闪动人，嗯，再画个彩妆，亮粉打底 ，Pretty baby， 魅力四射，自己都喊哇哦。推开窗，洗 吸取太阳的热度，信心指数狂飙上扬， Party 开闹，有我登场，屋顶也先亮。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美男子都为我倾倒，苍蝇在身边绕啊绕，没时间一一招呼号。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热舞的风采太美妙，没有谁能比我花俏，京城午夜谁会点到。 我发现娱乐最王牌完全不需要任何音效，只要有你的笑声就够了，知道吧？ 怎么了？ 你完美贴合了刚才的 对啊，这 笑声哈， 就是这首歌曲其实听起来就会有种那热力四射，然后就是夏天到来的感觉啊。 嗯，反正坐在你旁边的我感觉现在旁边坐了一个大火炉或者小暖宝宝一样哈。 这个不太好吧，这个形容可能会让大家比较越来越燥热还是说现在坐在车里要适当的开一点空调啊。记得关注白金粉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是了。 刚才我们问题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请出的这位声音非常醇厚，然后呢这个像是被天鹅绒亲过的嗓音的这位男歌手到底是谁呢？ 我觉得用这个平台上爷们儿他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似千千般温柔，又似汪峰般狂野，巧妙转化，唱功了得。 哎，是的， 他究竟是谁呢？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你所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在我们看电影之余，还有一些动画片也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一下。 王牌关注， 比如说 最近非常火热的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 社会人，你刚才在干嘛？ 我就刚才和大家预告一下嘛。 对啊，这个预告片出的太早，然后一点都不社会了啊！来，再来一遍，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 送给你啊！最近呢，其实这个小猪佩奇不知不觉成了社会人的一个标配。不过呢，这样的一个潮流标识，可能会让很多朋友都有一些担忧啊。 为什么？ 说小猪佩奇是一部特别好的动画片吗？小朋友喜欢看小猪佩奇，长大后会成为社会人吗？ 不会的。 然后这部动画片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不妨和大家科普一下。 其实我觉得真正看小猪佩奇的人和这个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的人是两拨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哈。小猪佩奇呢是一部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成功的低幼的这个动画片， 是一部英国动画片， 对， 而且它的目标观众本来就是学龄前的儿童嘛， 对， 所以当初也是一手打造了小猪佩奇这部动画片的是三个英国人，而他们都从事动画或者电影相关的工作。99年的时候，就说他们三个人就经常在一起聊天， 对，聊什么呢？ 是当时这个英国动画片的主角都是人物，就比较有英雄气息，很浓重，比如说什么消防员 Sam 之类的。 所以呢，他们想做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 对， 这样的一种传递家庭氛围的这个动画片啊，所以呢，小猪佩奇就这样诞生了。你能够看得出来，从小猪佩奇的这个整个的画风当中能看出来，是一种低幼故事和简笔画的风格嘛，对不对？所以呢，这种风格其实乍一看的话，我估计如果你拿一个样片过去的话，电视台是不见得会立刻接受的，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当初他们三位创始人也是自己凑钱拉投资，打磨了5年的时间，直到04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才开始播出了第一集，从此开始了小猪佩奇的霸屏时代。 我跟你说，在我们早音乐秀，我的搭档金鲤鱼呢，最近就有2只小猪佩奇的衣服哈，而且呢，经常自己标榜自己是小猪佩奇身上纹。那你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动画片吗？ 因为我对动画片，就是这种低幼儿的动画片，其实相对而言不太感兴趣。 但是你会感兴趣刚才那个身上纹社会人这个 标签吗？是吧？那还行啊，挺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就很多人现在都流传一句话嘛，说社会人的标配就是出门的时候把你自己这个社会人的标配水杯拿出来喝一口水，千万不要喝多哦，因为喝多了会长洗手间。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是一种反差萌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啊？原来感觉应该是大粗金链子，或者是身上有那种纹身之类的， 好吧， 但是忽然到小猪佩奇，你就会觉得哎，还挺可爱的，是不是？ 其实它的特色特别符合当下这个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些规律，而传递了以家庭为主的人文观念嘛，所以它的一直在于在潜移默化当中，对于幼儿还有家长其实都有一定启发。 你知道这部这个动画片当中呢，对很多家长的一个巨大启示是什么吗？因为中国的家长一般不会让孩子比如下雨天出去，或者是前面有一个泥坑，哎，你赶快绕着走，对不对？或者是你会拿一些砖头垫上去。但是呢，在这个动画片当中呢，小猪佩奇跟他的妈妈去说，哎，我能不能去泥坑当中来蹦一蹦啊？妈妈不仅不会拒绝，但是会跟他说，你必须要穿上靴子。这样呢，既满足了孩子的要求，其实也培养了他一定的规则意识哈。 突然觉得我们的节目特别像育儿节目， 育儿经哈。 所以说这个方式还是挺好的，因为就是让孩子在做一些事情之前要考虑清楚，你做这件事儿是有后果和代价的，对不对？然后对比一些国内有一些动画片，你比如说动不动就拿平底锅， 你说的是红太狼吧？ 是， 对， 然后就会显得是不是有点小暴力呢？ 但是我觉得其实灰太狼还挺疼老婆的哈，你看怎么讲了，每次去抓羊，抓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抓到一只， 对，关键是人家是动画片， 对， 疼老婆干嘛呢？ 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培养大家这个尊重女性这个意识啊。 好了，我们话题回来，所以这部5年磨一剑动画片呢，很适合学前的儿童观看，而且用心工作的回报就是，当初这三位需要借债运营的三位创始人，如今已经过上了乘私人飞机去度假 happy 的日子了。 看看人家啊，所以呢，任何一个大 IP 都需要努力去工作，最终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目的和结果，对不对？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付出不一定会有回报，但是你不付出就一定没有回报。 Company lost the war and day.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娱乐最王牌，寻找春天。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 春天在盛开的花朵中。 春天往未开，鸟儿。 春天在珍贵的春雨里。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春天在跳舞的树叶中。 春天的叶子轻轻地跳舞。 春天在海边和你一起。 正在春天靠近海洋。 春天春风十里不如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娱乐最王牌和你一起寻找春天。 春天就应该有一个春天的样子，就比如说你换一个头发的颜色，但就怕就是你即使换了头发的颜色也没有人能认出来 啊。还有这种事儿吗？ 是，我就经常会换这种颜色，就是很多颜色会不太显，就你如果是不漂头发的话，它在太阳下底下是很难发现的。 那所以我给你个建议啊，你下次就应该选一个特别标的颜色啊，比如说像粉色 啊 或者银色之类的。 对 这种发色我一般都是不太敢去挑战，因为还比较挑脸。你比如说最近说到这个染色的这个事儿呢，有一位朋友就是备受关注，他叫蔡徐坤。因为他是算是目前为止而言最大的一个 IP 了吧。 是最近呢是特别火，为什么呢？是因为刚刚结束的偶像练习生嘛，他是 C 位出道哈。所以呢他最近呢发一条刷牙的视频都能够上热搜，你想想看这个粉丝的这个力量汇聚起来是多么可怕哈。 是，而且据说他现在的粉丝已经突破了700万了。而他前两天染了一个黑头发当做福利送给粉丝，就粉丝就乐开了花了，说但是有一个路人网友就看不下去了，是这么说的。这个星球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染个头发是给别人的福利呢？ 我为什么有点认同他说的这句话呢？ 你不要这样，就那个我们的公众平台我们就不重复了 啊， 我怕等会被人轰击，你知道。 其实啊，说实话这是一句小吐槽了啊。但是而且呢也得到了2000-3000位这个网友的转发，大家其实可能也觉得比较认同吧。但是呢没有想到却引起了这个蔡徐坤粉丝的强烈不满。这个网友的微博呢瞬间就被他的粉丝攻占了，而且呢很多的粉丝呢跑过去留言声讨，吓得这位网友是赶快删了这条吐槽的微博。但是呢粉丝们仍然不满意，还有粉丝给这位网友的这个照片是P了一个遗照啊，有点过分了。 真的过分。就是我觉得总之这个姿态都不太好看，可能这个蔡徐坤刚刚走红，粉丝也可能不太有经验。但是在粉丝文化当中有一种叫做饭圈。 不粉丝就是饭圈。 是这条件非常重要的，就是粉丝的行为最终都会由偶像来买单。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刚刚过期的 rap 歌手，我们就不说他是谁了。再比如说有的粉丝参加一些活动临时走的时候呢，可能会把这个现场的垃圾都带走，特别注重这个现场的秩序啊、卫生啊、文明之类的。这些行为也会给偶像加分的。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粉丝呢其实也代表了偶像的现在的这样他们自己的一些精神属性。如果你的粉丝特别张狂的话，就其他人会觉得是你自己有问题，对不对哈？但是如果是你的粉丝做了一些非常表现的好，或者是表现的非常体贴，可能别人也会觉得哎，这个偶像感觉还挺不错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友情提示一下正在追星的各位朋友们，不理智的爱有可能会给你的偶像带来伤害哦。 这句话感觉很 rap 啊，押韵押得很好。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偶像历史中当中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曲。哎哎， 你准备就绪，就用我的心 心却不放弃。 I'm 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迟疑，绽放所有光芒 shiny， 只想为你证明，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 I'm the one you want， 却没可代替。幸运的视角都为我聚焦，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当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黯然心焦。 来自偶像练习生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 AA， 所以说这个保护偶像最好的方式就是为他鼓掌的同时做一枚文明粉丝， 对， 不然的话你自己的偶像可能会躺枪。 这个文明的要求感觉好像跟现在公民的这个要求是差不多的啊， 是啊， 就是文明要求自己的规范。 对、 啊、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54，又到了我们偷问题的时间了。 是， 其实问题特别简单啊、嗯、今天我们现场稍后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他是简弘毅吗？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可以了啊。 稍后回来，不要，因为我们稍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今天也是特地为大家来选送的。 嗯， 这首歌呢特别有意思，我们先来听一下。 Mr. Miss 化身为 DJ， 又跟大家见面了。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爱要勇敢的说出来。 的故事我的歌母亲节特别节目，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将你和母亲温暖的故事发给我们。5月13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暖心呈现。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菲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华润林8177-7600。 幸福的时光总在公园里，泽居繁华大境，畅享儿童主题公园，永定河孔雀城新品组团，82至115平米法式美宅，恭迎实景品鉴。0105841235。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记故2017058号。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东风日产途达， 电影新玩法，梦起新生活。4月14日至5月1日，怀柔区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 喂，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梦想啊！我知道你一直把我放在心里，但我希望你能行动起来，将我变成现实。机会来了，关注中国国际航空官方微信参与活动，让梦想迈出第一步。我们愿与你一同用全新旅程触及全新高度。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不只是陪您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五一去哪儿啊？ 国华首饰啊，黄铂金以旧换新半价，121个切面完美新艳系列钻石燃情上市，买首饰到国华。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六福珠宝爱烟会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 真诚所以信赖。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京银行95526。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王牌大来宾， 酱酱，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珂。 各位好，我是郭鹏。 我们直播间呢，现在不只是我们两个人，还有第三个人，他究竟是谁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 哇，好自信啊！ 我特别想让他说那个，宝贝儿，睡了吗？ 宝贝儿，睡了吗？ 配合得很好哎， 声音真的很好哎。 大家好，我是歌手简弘毅。 嗯， 主持人你们好，对， 好，来欢迎点红叶啊， 欢迎 我们刚才其实在上一个小时当中其实已经预告了一个小时了， 已经预告一个小时了， 是，而且呢这个我们其实设置了很多的环节和关卡，想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能够来猜一下，然后发现几乎难不倒他们，基本每个人都猜中了是你要过来了， 是吗？ 对，因为昨天我们其实白金 FM 上已经做了一定的推送和预热了，然后很多朋友都是比较关注，说哇简弘毅今天要来，好喜欢他， 对， 然后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先关注白金 FM 杨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啊， 然后发送一些问题到后台，我们来经过一番筛选之后呢，稍后我们帮大家来疑难解答一下，好不好？ 好的啊。 当然，我们今天白给一百块要照常进行。这个问题的方式呢，就是由简弘毅来帮大家来抛出问题。 嗯， 所以还记得我们刚才的问题吗？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这位嘉宾是简弘毅吗？ 现在答案已经很明显了，是吧？ 对 了，抓紧时间，还有一点时间，也许有很多朋友刚刚上车呢。 是。 Yes, it's gonna be a cold, lonely summer, but I feel the emptiness. I'll send you all my dreams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I'll see you in the sunlight. I'll hear. 在这种轻摇慢摆的旋律之下，我们的第一位听众已经在线上了。 我发现今天的这个歌曲放的基本就是春夏这个来回变换节奏了啊，一会儿一首春天，一会儿一首夏天的感觉， 就是不管是春夏秋冬都希望大家能保持一份好的心情。 嗯， 好了，今天老白不在，我能不能把这一百块发出去就看我的了。 是，来看看第一位朋友是谁。嗨，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怎么称呼？ 你好，能听见吗？ 能听见啊。我说你怎么称呼？你好，嗯， 你好，我叫木木。 木木， 木木已经收看我们节目很长时间了，我看到是一位大美女。 嗯， 因为关注时间是在2015年的6月份。 对， 对对 对， 我之前就一直 我们正问正答的方式准备好了吗？ 啊，准备好了。 今天是由简弘毅帮你出题哦，但是第一道题是由我来出，帮大家来 挺好的， 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准备好了。 请听题，请问简弘毅的新专辑的名字是叫《群居动物》吗？ 对。啊？ 怎么第一道题就可惜不是你了？ 有一点出师不利。 不是。 连续这一周的时间，我们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在第一道题的时候总是会有点挫伤。来，简弘毅，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其实有一首歌叫《群居动物》，里面对 对， 专辑的名字是叫《柔软的国》。 柔软的国吗？ 记得了吗？他的 记得了， 其实这个不重要，不用记。 所以呢，稍后如果说喜欢简弘毅的朋友，可以发送一些问题来问他。 是， 所以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呢，也伴随着我们的耳畔响起的这个音乐。 嗯，感谢默默啊，感谢默默参与， 感谢感谢， 谢谢。 好，谢谢谢谢。 但是我们稍后还会有9.9的小红包发给你哦。 我哪有可以沉着？明明是自我保护。为了一口气能忍住，别再傻犯糊涂，痛苦就请别记录。我哪有逃避孤独，人可是群居动物，受了重伤想被呵护，没有触犯法度，还有人靠就应该知足。我选择退出，干脆的残酷，尘埃有退路，别不识时务，再怎么追逐，逃不开弥漫的大雾。我自愿退出。 群居动物这首歌曲也是出自新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 是的， 对，我们也是借着这个契机，要不要来介绍一下？ 好，群居动物这个歌呢，是我这张专辑中第一首发表的歌曲。 嗯哼， 对，然后这首歌其实写了我这些年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从大学的时候就群居在一起，然后到大学毕业又跟一些朋友群居在一起。 嗯哼， 然后现在一个人的时候反而会很怀念当时的那种生活。 是，就像很多朋友现在可能漂泊在外边，也是和一群刚刚毕业或者一起走出校园门的小伙伴生活在一起。 对， 但是时过境迁，过了很多年之后，发现大家都各走各的路了。所以呢，这首《群居动物》送给你们。今天简弘毅还会在现场连线一位朋友啊。 就应该知足，我选择退出，干脆的残酷，尘埃有退路，别不识时务，再怎么追逐，逃不开弥漫的大雾。我自愿退出，不会有回顾，逃离了桎梏，该去被清除，用真诚的态度，祝你们俩幸福。 这首歌曲配合着现在黄昏夕阳西下的感觉，还挺符合的。 嗯， 所以呢，我们第二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哎，你好。 Hello，Hello， 可以听见吗？怎么称呼？ 我姓周。 姓周。 姓周啊。 看到微信名字上是显示周丢丢是吗？ 对啊，又是我。 又是你，我连线过你吗？ 我是去年参加你们节目的，那时候还是白洁和杰克唐 啊，就是所以了，今年换我了，就把好运希望能够送给你好吗？这样好像 好，谢谢。 空通对话之后发现连线两次，对于很多老听众来说，好气哦，怎么办？所以今天 我上回还有一次我没有接到电话 啊。所以你的运气算爆棚，好不好？ 今天运气非常好，因为今天呢，不光是我和这个艾科在现场，其实还有简弘毅也在现场，是不是啊？ 准备好了吗？正问正答。 我准备好了。 来，简弘毅先出题吧。 我来问你啊，请听题。1970年的今天， 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请问它的名字叫神舟一号吗？ 不是。 为什么这么果断？你是 我第那我是懵的，我本来就是懵派啊，我每次都懵啊。 懵的还挺准的啊， 挺准。 耿直 boy 好吗？来第二题，还是由简宏宇来问好不好？希望简宏宇今天能把好运传递给你，200块喽，今天现金。 好，第二题啊，太阳系有八大行星，请问距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是金星吗？ 不是。 还有两场两关， 又是蒙的吗？ 为什么？为什么？ 我记得好像是水星吧？ 对，说对了啊！ 你去旁边有军师还是自己在做题？ 我一个人啊。 那真的就是这道题看来不是蒙的，因为他直接答出了水星。 答出了水星 啊！好来， 很有活力的感觉啊！ 第三题还有一道题的机会，你就可以有反转的时间了。 可以。 第三题，听好。在金庸的小说《鹿鼎记》中，韦小宝是一共娶了八位老婆吗？ 不是。 啊，那是几位啊？ 是， 好像是七位吧。 哟，还真的是知道答案， 真的 知道。好啦，因为这个、 啊、 我们没有那是，你知道每次我在问那是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哪有那是，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就好了。然后恭喜你回答正确，所以三题你已经答对了，需要继续还是放弃呢？ 我上回没有冲，这回继续吧。 啊，真好，因为上一周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连续接了3到4个听众、他们都是见好就收的型。 他们是想把你们的彩票掏空 了。因为我上次给别人印象特别深刻，老白还没说完我就说我不参加了。 所以今天老白不在，你要一冲到底，对不对？ 可以。 加油，第四题。 很有希望啊。 好，第四题。在《水浒传》中有一位梁山好汉叫公孙胜，请问公孙胜的绰号是入云龙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猜一下吧。是。 哟 呀， 猜得很准。 听到了吗？在我们 3, 2, 1的时候，他就已经清清楚楚地把自己的正确答案报出来了。恭喜你，第四题又回答正确了。 恭喜你，恭喜你！我觉得你今天非常有希望啊。 所以第五题我们要问一个有点难度的了吗？ 对啊， 好， 来，我们 加大一点难度吧。 问一个关于古诗的好不好？ 好， 好，请听题。 有一句古诗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请问阳关是在新疆吗？ 啊、不是，不是。 那， 简宏毅果然学得很快呀、 好啦， 哇，很厉害啊！恭喜恭喜恭喜！ 今天我们的现金已经累积到200块了，所以呢，稍后希望你把二维码发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开不开心？ 我是答对了吗？因为刚刚我卡了一下。 你卡了一下，你答对了，对啊。 哇，你知道吗？你的这个 答对，好，谢谢。 你的这个答对了吗？可能会让很多这个正在听我们直播的朋友好气哦， 有点心酸的感觉哈。 所以稍后记得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哦。 好，谢谢。 好、啊，感谢丢丢，感谢。 大声的告诉我，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谁？ 简宏毅。 谢谢，没错了，谢谢。 我们稍后回来。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春天的声音是什么？鸟儿啄会哺育的喉尖，河川融冰滴落的木影，还是嫩芽踏足豁开的林深？就像初雪融化的泉水，感受自然的稠腻，体会复苏的奇美，就像傍晚电波隽永呢喃，换作一次春意的陪伴。 娱乐最王牌，让春天的声音总在你耳畔吧。 王牌大来宾。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我们再来大声的欢迎一下今天的来宾，大来宾简弘毅， 欢迎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弘毅。 其实今天简弘毅是来到我们的现场，也是第二次了吧？上一 次 是和老白直面对话， 对对对对。 今天还带着吉他来，所以稍后我们 每次都带吉他， 现场要 solo 一下。 现场可以点歌， 想给点歌啊，太厉害了哈！ 我们是点新专辑的歌，还是以前的歌都可以？ 随意点别人的歌都可以， 想点哪里点哪里是吧？ 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个小小的快捷回复的惊喜，大家只要回复想听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简弘毅这张新专辑当中的歌单。就是把你想听到的一些歌发送过来，它是前面会有一个数字嘛，我们只要看大家点播率最高的我们就优先播出。 好的好的， 好不好？ 好的。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即将要开展的这个2018巡回演唱会了，对吗？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马上就开始了，就是28号就这一周吧，28号在北京第一站，对，然后接下来会去到杭州、广州、深圳、南京、上海、长沙，对， 还挺多站的啊。 就是上半年是安排了7站。 对，很多朋友都可能会觉得说，听到简弘毅的声音就会有那种字字诛心的感觉，因为以前听，第一首歌可能是翻唱的歌曲， 是 《小幸运》， 对， 哇，怎么能就一个男生能把女生的声音唱的女生的歌曲啊，唱的那么娓娓道来？然后后来就通过很多翻唱歌曲之后，认识到了其实你是一个创作性的歌手， 对， 是出身于音乐世家，对吗？ 对对，其实是在翻唱《小幸运》之前呢，我也做过很多原创音乐，有一些影视剧的歌曲，有自己的歌，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关注。对，是，然后误打误撞呢，翻唱了一些歌，其实也没有说真的想去做一个翻唱，就是只是唱的好玩，自己喜欢这些歌曲，然后唱完之后也没有做宣传，然后就被大家开始传播。我觉得也是比较幸运吧。对， 广播当中呢，实际上我觉得声音的这个亮相的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其实现在看不到你的这个人在哪里啊。但是呢，刚才简弘毅刚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后台白金 FM 的后台当中就爆了，王先生问啊，说想问一下嘉宾，天生声音就这么有磁性这么好听吗？还是后天培养的？如果是后天培养的话，该怎么样来培养？ 这个都是天赋。 这个就 一个字儿就诛心了， 一下输在了起跑线上的感觉很不好哈。 是。 然后我们就是其实看到简弘毅在很小很小的时候，14岁的时候吧，就已经开始创作一些歌曲了。 对，开始尝试去写歌，13岁开始尝试写，然后14岁完成了第一首。对，当时那个歌叫《绝望》，然后过了差不多10年吧，之后被香港的歌手陈慧琳收到他的专辑里面。对， 那首歌的名字叫做， 后来改名叫《爱的学校》 啊， 绝望到爱的学校。 对，反差很大。 对，反差很大。 其实那首歌的旋律是确实很温暖的，它并不是一个很绝望的旋律。然后后来是易家扬老师重新填了一个词。然后给予了这个歌更多的一个生命力。对， 那这张新专辑当中有没有特别想要推出的一些介绍的一些歌曲呢？比如说 这张专辑我自己最推荐的歌曲是昏者。对，昏者呢，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歌名，然后我当时我记得发表之后大部分的评论都是问这个字怎么念。 对对 对， 我今天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是应该念昏吧，因为认字认半个 大门里面有一个昏字。 对对对 对， 昏者呢其实就是看门人的意思，守门人的意思。其实是指古代在皇宫专门去守门的人啊。其实他是指代现在爱情中的备胎中的千金顶就是特别的惨，就没有转正的机会，然后但是就还是一直很执着的去付出。对， 好扎心啊，备胎中的千金顶。就这句话字字诛心。所以呢，我们也是带着这种好奇心来欣赏一下在这张专辑叫做《柔软的鼓》当中的一首歌，很好听，来自简弘毅的推荐，昏者。 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不过是门口的一介昏者，并没有爱你的资格。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撑着 在爱只会遍体鳞伤的守着你的房间的混着，要走了可还是舍不得。偌大一个门厅，却很少会被人注意，每次眼神偶遇都是我望向你的眼睛。我愿留在淡淡几个平米，只是为了能够看见你。你违规的夜我都会为你担心。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一厢情愿就别挥霍这时刻，不过是门口的一介混者，并没有爱你的资格。他叫我别等了，别等了，撑着再爱只会遍体鳞伤的守着你的房间的混着，要走了可还是舍不得。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王牌大来宾， 讲讲讲，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他是 简弘毅。 就是你听到我们俩声音特别洋溢的，我是艾科，他是郭鹏，哎，简弘毅。 没 睡醒的感觉。 关键是这个第一次玩这种梗，估计还接的不是很顺。 哎，我刚才没反应过来，其实 再来一遍 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我是简弘毅。 我们 原来你有高音啊，简弘毅。 也有，也可以的。 好吧，我们言归正传吧。今天简弘毅来到现场算是给大家带来很多福利，因为可以在我们这个 FM97.4 娱乐最王牌隔空对话之外呢，还能听到现场的 live show。 嗯，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启点歌模式了。 可以， 有后台有很多朋友说小幸运小幸运小幸运， 好，那就小幸运。 那就小幸运来一下好不好？ 是，哎，我在弹唱小幸运之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原创歌手嘛，在翻唱一些别人的歌曲，包括我们像这些歌迷啊，在点播一些歌曲的时候说能不能唱一首田馥甄的小幸运，那这个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些反感？ 我不会。 那好了，哎，掌声小幸运。 好，为什么？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些歌，我才会去翻唱。 对， 而且翻唱也让大家关注到我的原创音乐，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也算是展示实力的一个方法。 对，然后再有一个更好的事情，就是男同胞去 KTV 点歌的时候，有我的这个版本的 key， 很好唱， 真的是 很好唱。因为我的声音不是特别高，然后大家唱起来也很轻松。 有道理，有道理， 好贴心。所以，吉他先需要调试一下吗？ 不用，直接来吧。 好，我们来听听。 来， 小幸运。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酝酿一下情绪？就是此时此刻黄昏的街道上，街灯虽然没有依次亮起来，但是我们还是把心情交给简弘毅，一首《小幸运》送给你们。 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秉着艺术改变生活的理念，国家大剧院于2009年起策划了五月音乐节，将室内乐带进大众生活。2018年，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以弓弦盛宴为主题，在5月9号到26号期间，集结中外小提琴名家，演绎中西方经典名曲。丰富的节目策划与各色公益演出、普及教育活动，将为观众全方位展示小提琴的魅力。详询6655000。继续来关注2018跨界歌王最新季即将登陆北京卫视，新一季首发跨界歌手惊喜不小。吴秀波、徐静蕾、刘恺威、陈学冬、李菲儿、韩东君等6位歌手作为首发阵容，演员毛晓彤作为补位嘉宾加盟。第三季节目的点评嘉宾团由薛之谦、谭维维、黄子佼组成。据节目总导演龚鹏介绍，此次节目还开发了经典对唱、金曲重唱环节，整季节目的编曲风格将更为多元化。在赛制方面，本期节目中明星们的比赛顺序除了受观众投票的影响，明星和点评嘉宾也可以用投票来改变比赛进程。据悉，该节目将于5月5号起每周六20:30登陆北京卫视。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西二环北段、东西三环北段以及东四环北段都是南北双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娱乐最王牌，寻找春天。春天在盛开的花朵中， 春天花会开，鸟儿 春天在珍贵的春雨里，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春天在跳舞的树叶中， 春天的叶子轻轻地跳舞。 春天在海边和你一起，十里不如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 娱乐最王牌，和你一起寻找春天。 王牌大来宾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我是艾哥， 我是郭鹏， 我是简弘毅， 嘿嘿，非常好。 你看，就是很快的就融入到我们这个氛围当中啊。 对， 就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虽然老白今天不在现场，但是听到他的声音，隔空对话的感觉还挺好的，是不是？ 对对， 很熟悉。春天版本的这个片花是他录的，所以我觉得今天你的新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特别适合我们在下一个季度要做的新片花，很有种夏天的气质，叫做《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 哦，对，其实，这首歌是写初夏，初夏的黄昏，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对对。 所以看到这个歌名，可能会勾起我们很多上小学啊、高中的时候的记忆，就是学校门口总会有一个推着车，卖着棉花糖的老爷爷，对不对？ 对。 所以当时这首歌曲当中描绘的画面也是这样的吗？ 对，其实就是因为回去到母校的时候，看到了这一幕，对。就是有一个推着车卖着棉花糖的老人，然后这样就是 突然就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想写这样一首歌。 对，所以这首歌曲要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点播这首《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祝你们都有一个微甜的气息。 微风冷暖参半，歌颂着春天最后的体温。学校门口停着三轮车上，数着一枚棉花糖，就像一把钥匙，慢慢打开回忆的门。老人娴熟的技巧旋转着，机器默不作声，吸引着三三两两围观好奇的路人。女生的天真，男生就为她买了一枚甜甜的旅程，这就是爱情让人羡慕的第一口甜心的亲吻。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雨雪花跟白色的浪漫，留恋着眼前莫名感动的画面，想起了比昨天更遥远的从前。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雨雪花跟白色的浪漫，用一双类似孩子的眼睛观看整座城市开始下雪，特别温暖。老人娴熟的技巧旋转着，机器默不作声，吸引着三三两两围观好奇的路人。女生的天真，男生就为她买了一枚甜甜的旅程，这就是爱情让人羡慕的第一口甜心的亲吻。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雨雪花跟白色的浪漫，留恋着眼前莫名感动的画面，想起了比昨天更遥远的从前。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雨雪花跟白色的浪漫，用一双类似孩子的眼睛观看整座城市开始下雪，特别温暖。 歌词写得特别美，就像河堤二十多度的水温，初夏的黄昏，微风冷暖，参半歌者送着， 感觉是一首诗。 在创作的契机的时候，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是由你来创作的是吗？ 作词是海雷老师，对，作曲是我。 所以很多朋友都在说，哎，真的好想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几首歌曲。那我们不妨先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简弘毅的 live show。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品质低价燃爆五一，北京国美五一大促全面启动了，爆品最高直降2000元，砍价到底，买贵就补，说到就到，晚到就赔，如此任性，不满就退。即日起到5月1号，全城国美门店倾力回馈，买电器就到国美。 生日该怎么过？再上朋友去疯去野，拍美照朋友圈霸屏，不如开上你的探界者回店里庆生。 雪佛兰探界者上市一周年，为车主定制回电生日礼，一对一专属顾问，夏季专项检测更有免费几率券，带上爱车回家，再次全新出发。屏幕上搜索不到的庆生礼遇，雪佛兰带你一起去搜索。现在购车更可享万元置换补贴及3年零利率好礼。 首创奥莱5周年店庆开始啦！30日至5月1日，36小时不打烊，满880送500现金券，全场5折封顶，还送泰国游。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 出口。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 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八达岭奥莱3周岁生日庆聚会盛宴响不停，4月27日至5月6日，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 东风日产途达。 电影新玩法，梦起新生活。4月14日至5月1日，怀柔区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 电竞大神来了，涂鸦大师来了，劲爆街舞来了，还有2次元 coser 也来了，万元现金大奖在这里，你来不来？4月5号到5月1号，乐多港潮流酷玩季，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春天。 王牌大来宾， 我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比如说果儿，他说想听半梦半醒湖人之间。当然还有很多朋友的点播，我们今天就让简弘毅来给我们展现一次现场 live show， 好不好？来，我需要给你一点准备的时间吗？ 好，我找一下歌词。 在你找歌词的时候呢，其实我特别想说，他给自己的音乐标签是软音乐，对吗？ 为什么叫软音乐？ 就是。不是很硬，就是 也是很好啊。 就是因为是区别于我第一张专辑，我第一张专辑其实在内地是没有发表的，只在海外做了发表。那张专辑的风格特别的，就是 生硬一点，是 很重，很燥，有些硬摇滚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唱法也是特别的。暴躁吧，然后我 听起来感觉你的嗓子也有点像摇滚铁嗓的那个意思啊。 我因为我以前也组建过一段时间的金属乐队，然后加上以前被一个火山音的这个名号所负累，然后每次唱歌都觉得应该要那样唱 rocker 一点。 对对对，然后我后来第二张我就突然改变了，回到了我本来最初的一种唱歌的状态，就突然变得很柔软了。 对，就是我看到一段介绍说，温暖的等级经过十首作品的解读演绎，和风细雨，可触摸有温度，有底线，有棱角，却不伤人伤己，保持人体恒温的36摄氏度。所以今天我们现场来感受一下半梦半醒忽然之间的 live show， 找到歌词了吗？ 好，网速有一点点慢， 网速有一点点慢，这没关系。哎，跟我们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 这首歌其实也是写一个刚刚失恋的状态，然后我已经打开了，好， 刚刚失恋的状态，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有正在经历失恋的朋友，可以通过这首歌曲来疗疗伤，因为听到简弘毅的歌，你可能会有一种心如死水的感觉。 什么？ 真的就会沉静下来。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在情感当中的一种放松和最终的。一种沉浸感啊。 停止一切，在安静中望着散去白云的蓝天，阳光开始变得很刺眼， 只是我的光线。时间像一个不来，又像是一个贪玩的小孩。不会抽烟的我，却买了一包香烟。街边有一对情侣，无视路人拥抱的那么黏。这是我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爱那么咸。天气预报说情人节适合逛街和旅游有缘，这样的语言最是不可谁的失恋。我一路走走停停看看，我半梦半醒，忽然之间思念是唯一留下的纪念。再见昨天，我试着怀念宇宙的脸。一路走走停停看看，我半梦半醒，忽然之间怀念你左手在我右手边，习惯你的头发带着茉莉的香甜。 电话在哪里？我要疯狂的给简老师打电话。 就是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 唱的超级好，嗯， 真的，嗯，听到简宏宇的歌，他不会像别的一些失恋情歌一样啊， 嗯， 他是会有一种在温婉当中的治愈效果的。 我觉得他很有力量。 是，而且这张专辑是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出了，对不对？像是给大家送的一个礼物一样。 对，年底的12月啊。 啊， 其实这张专辑的歌曲按照单曲发了差不多一年。对，每个月发了一首，然后到年底集合成了一张。 是，嗯，那这整张专辑当中，除了刚才推荐的《昏者》之外，有没有一些自己特别欣赏？ 嗯，还有一首歌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叫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十岁。 嗯， 好几十岁啊。 对，这个歌名特别长，有15个字。我当时我算了一下，我去找了一下歌名最长的歌，然后这个应该排到前三了，快。 啊，是。 为什么要起这么长的名字？就是为了让大家就是能够记住吗？ 其实这首歌最早写出来的时候名字不叫这个，嗯，名字我觉得就挺 low 的，叫红色眼泪。 啊， 然后后来我记得是这首歌是8年前写的， 嗯， 我当时唱好那个 demo 之后，我给我的老师涂慧元老师去听，然后他一听完之后，他说这个歌就应该叫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十岁，因为副歌的一整句就是这句话。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沧桑感？ 很抓耳啊。 嗯， 对，就是在整首歌曲当中，虽然说我和收音机前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曲的朋友都是一样的，抱有着一种很好奇的态度。 嗯， 一夜之间怎么能让一个人老了好几十岁，就是从黑头发一夜到白头。 后来我穿上你送的黑色雨衣，站在你回不来的白色雨季，记忆里我又入戏，你却要提前离席，有太多话藏了太久变成心里的秘密，对天空说着我爱你，却又换成来不及，抵不过这天气，一路折叠情绪，反反复复我笑着哭泣，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我被偷走了好几十岁，又一岁时间又催人老了几十岁，爱很碎，躲不过为爱憔悴，憔悴就憔悴，为了你我幸福有时会因为错过而变成另一种如果的完美，梦回味握在枕头的婚礼中，两个人是一对爱不离不 真的很好听，虽然很不想打断，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一下简弘亦这张新专辑，叫做《柔软的果》。当然我们还要重磅说一下，这周六的时候会有一场演出。 对，周六的我的巡回演唱会的首站北京站。对， 会在哪里？ 会在人民大学的儒论讲堂，是一个大剧院。对， 晚上7点半的时间。 晚上7点半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其实现在那个票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对。 对， 但是如果幸运的话，应该还能抢得到。 春泥，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我被偷走了好几十岁。有一次，时间又催人老了几岁。 这首歌曲怎么能在你的灵魂当中创造出来的呢？其实你是平常就是比较善于去写一些伤感情歌的吗？ 嗯，是的，就是因为我的音色本身，其实我也没有经历过多少伤心的故事啊、但是音乐其实有时候不需要自己完全去经历的，就是第一个是天赋，第二个是去多倾听别人的故事啊、就像我最近看到李宗盛老师，他有一个文章写的说的特别好，他说其实我们做音乐的其实要多听身边人的故事， 嗯， 不能完全写自己的。 对，我们 还是非常好一个聆听者的一个角色。 对， 是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不妨就把这3分半钟交给简弘亦，然后我们在这3分半中来征集一下现场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的心事，好不好？ 好， 来作为一首主播私房歌来推荐给大家，自弹自唱一首吧。 好，我觉得可以唱给大家一首，也是我翻唱的歌，就是你就不要想起我啊、因为这首歌是在小幸运之后推出的一个翻唱，后来我觉得它的这种受欢迎的程度其实已经超过了小幸运。 嗯， 对，而且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我的原创歌曲。 嗯， 然后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在音乐平台上去发翻唱的歌了、因为毕竟是原创音乐人也是要面子的。然后后来我就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多歌迷他们就不同意，说你的翻唱一定要继续唱。然后我后来就自己做了一个个人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对，叫简约 FM， 然后每天都会翻唱一首歌在上面。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对，每天晚上的10:06，然后都会去有一首翻唱的歌。 好了，那我们话不多说，给简弘亦有几秒钟的调试音的时间，还有1分半钟，我们征集一下现场朋友的心事。我们会在这1分半中，边听着他的柔情歌曲来读一下关于你的故事。 好， 准备好了吗？ 好，我 OK 了。 在窃窃嘲笑，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侥幸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真的有办法轻易做到，一个远远的微笑，有掀起汹涌波涛，有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 我们就伴着简弘亦的心事，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有朋友说每首歌其实都不想去打断，他的歌总会让人有种想安安静静下来认真去聆听的感觉。好了，我们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再见，拜拜。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